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夜晚的时间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还记得上周四的时候啊，我和当时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以及咱们北京史专家谭烈飞老师跟大家共同分享畅聊了运河文化。咱们中国大运河确实是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层次丰富，遗迹也众多。那天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那天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了一下啊，在大运河的北京段有一处非常重要的码头，那就是张家湾。其实当天呢，一是没有说过瘾啊，再有确实时间也比较仓促。那么这个张家湾码头，其实虽然我们没有具体说，但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码头。为什么说它重要？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啊，非常非常的在运河文化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间，我们就聚焦在张家湾，以此为契机，我们再来聊一聊运河文化。那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通州文史专家、通县地名志的编审池元老师，欢迎池老师。 大家好。 池老师您好哈。 您好。 上周四啊，我们这个属于是就是以比较点状的啊聊了聊这个运河文化。今天我们主要聚焦在张家湾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跟您正式开聊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互动环节，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上下半段还是由张欣各给我们出一道题，答对题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仍然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以及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好吧，咱们来说正式来聊这个张家湾之前，张欣先把问题抛出来好吧。这个张欣准备的问题呢都是特别有难度而又特别饶有兴味的，我特别愿意听他出题啊。 是吧？太荣幸了。 就是他出这个题呢，我感觉到似乎我能蒙对啊，但是每回都蒙不对。来听听今天 是 什么题。 这个、问题是萧太后桥指的是哪座桥？萧太后桥指的是哪座桥？ 那这肯定是张家湾这个地界儿有一座桥叫萧太后桥。 对，大家就是民间都叫萧太后桥，但实际上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下面有三个选项 ：A 是通运桥 ，B 是永通桥 ，C 是运通桥。 你看他这题出的多好。 我才知道通运桥跟运通桥它不是一个桥啊。 我自己其实说来说去我都有点晕了。 也晕了是吧？ 嗯， 没事啊，咱们迟老师不晕就行。 好，大家一起努力吧。 今天迟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丰富的这个材料哈。这些材料呢，反正我对应看一看，网上是没有的啊。不知道这道题啊，大家能不能在网上找到答案？咱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从开播以来，经常给大家出一些互动的问题。我们这个题是越来越难，以前百度一下还能找到，现在有的根本都找不到了啊。没关系啊，我们试着这个猜一猜啊，你也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啊，边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我们等待大家的答案啊。萧太后桥指的是哪座桥？通运桥、永通桥还是运通桥？好吧，来跟迟老师聊一聊哈，因为上周四呢，我稍微了解了那么一点点，据说张家湾这个地方得名是因为一名官员啊，这个官员就姓张是吧？哎，但是那天我们聊得比较仓促啊，我也没了解太多，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这个姓张的官员他的这个故事，还有张家湾到底是怎么得名的，好吗？ 嗯、好，我呢就我所知啊，和朋友们一起呢来分享一下吧。嗯，张家湾在我们通州当地呢，一般的就简称它为张湾。 哦，张湾， 哎，张湾很亲切啊。 嗯， 哎，张湾这个地儿呢，多河富水，北运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这四条河流呢，就在这儿汇合。 哦， 张家湾 四条河流汇 就在这儿汇合。 哦， 哎。所以那儿有个村名还叫李二四嘛，四水汇合之地。 嗯， 张家湾呢就在那个四水交汇的地方。 嗯， 他从元代开始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张轩，他试行海运，一直到这个清光绪的26年1900年，漕运呢正式停止的700多年间呢， 嗯， 张家湾一直呢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的水路重要码头。 嗯， 刚才我们主持人哈， 嗯， 赵亮老师呢给我出了个题啊， 嗯， 让我说说这个张轩和张家湾。 嗯、 啊，好的，那么我们就从史实上讲啊，据史载啊，世祖22年，那就是元世祖了，是吧？ 哦，就是。 丞相伯颜采纳呢海盗出身的朱清、张轩的建议。 哦， 注意啊，这里张轩的名字出现了。 嗯， 他们呢就是倡导海运，以解京师粮米之缺。 嗯， 朱清和张轩呢首次用了60艘海船，将40000多担粮食呢海运到了天津，费用呢降低了近80%。什么概念？要是发1万两银子，就是这现在花了 两千两 就行了，是吧？ 嗯， 这个太了不得了，是吧？ 嗯。 后来呢，这个朱清跟张轩呢，觉得粮食卸在天津啊，还不方便 啊， 于是呢，就指挥这个运粮船队呢，由天津呢驶入白河，逆流而上，向北呢，这个试着往前航行，一直到这水浅呀、没法航行的地儿，才抛锚停航， 嗯， 卸粮装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距离元大都只有1天。形成的张家湾。 哦，等于就是海运到这个通州这儿走不，实在走不了了，是吧？ 对， 就是张家湾这地方了。哦， 对， 嗯， 我之前因为准备京杭大运河的这一系列，我其实看到张家湾的时候，很多资料都提了一下这个张轩这个人。 嗯。 但是呢就是没有说他的经历啊。后来我今天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看到张轩的经历，我觉得真是太有意思了。 嗯，你说说。 背后就是、一开始他其实是一个穷苦人出身嘛，就是上海那边的人，嘉定人，然后他自幼也丧父，就跟着母亲艰苦度日。但是呢他就是人长得比较壮，然后很有力气， 嗯， 所以成了那地方的一霸。 嗯， 这个跟他一起当海盗的这个朱清，后来跟他一起当海盗的朱清是当时是范思言， 啊， 到嘉定换米跟他认识了，两个人就相见恨晚，然后就一起做一些违法经营，然后被抓起来了。 啊， 被抓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很久以后，就是第二天都要给他们就是行刑了，要处死了。 之前头一天呢，这个提刑官吧，那叫，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大堂上有两只老虎。 哦， 这个他就联想到了这两个人，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吉利。然后第二天他就把他们放了，就说因为当时是宋朝嘛，就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中原大乱，希望你们多为国家立功。然后把他们放了以后，结果这两个人就是那个等于辜负了这个提刑官的期望， 没有立功。 对对、 啊、 直接去当了海盗。 呵， 然后官府又接着抓捕他们。他们就乘船一直就往北到了胶州，投降了元朝。 这 为元朝立下了大功。但是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为元朝立下大功以后，就是什么千户侯啊，什么那当了很大的官，拥有了很多的财产，在忽必烈那一带。但是到了后面元成宗的时候，就换了一朝皇帝了，一朝皇帝一朝臣，他们就因为 又不吃香了，是吧？ 对，觉得他们气焰太盛了、又想削弱他们的势力，最后又把他俩以叛逆的罪名给抓起来问斩。然后那朱清就是受不了，自己撞在石头上自己死了， 自尽了。 对，然后这个张轩和他的儿子还有朱清的儿子都被斩了，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张轩的儿子流放。后来元朝又需要这个海运的人，又把张轩的那个流放的儿子给叫回来了。真是这故事就像电视剧一样。 确实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你要按你说这个时代就是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嘛，是吧？应该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是吧，那时候乱世啊，你说这个乱世豪强英雄他都起四方啊，看来这个人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再有就是再有就是说这个漕运跟海运，因为我是听过一些这个就是晚清的时候他们也是对于这个有特别大的争论，因为这漕运呢它确实很吃力，这个黄河水它老是不稳定是吧， 对 它运不过来呀。 对， 运不过来呢就想说那咱就采取海运，但是海运风险也特别大。 对呀、风浪 风浪大，然后可能还会有海盗是吧。 对呀、海盗特别厉害 啊。所以你说这个确实当时也是给国家出了一个难题哈、那是那看着意思说元朝其实就有过海运的经验啊，那就是由这个朱清跟张轩他们两个来主持的，是这意思吧？ 对对 对。哦， 对，我看到资料上说，就是元世祖忽必烈他是对这个，因为他们游牧民族嘛，一直是逐水草而居，所以对这个水有一种特别的喜爱。 或者说他有一定的这个经验能够对付，是吧？ 对，他们而且他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就是对运输也是特别重视。所以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哈，这么一个海盗是吧，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名字还因为他而命名，这也算是光宗耀祖哈，这个责备后世了啊。好吧，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得来的呢？迟老师给我们说一下。 那个就是由于刚才我们说了嘛， 就那个时候 书上写着张轩都海运至此，他看到了这个地方非常的好，他就在那儿安顿下来。这个地方也就由于张轩到来以后就被人命名为张家湾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得名的。 对，就那个时候。 那我们今天如果到张家湾去，您先跟我们说这地儿在哪儿吧。我看了一下地图，好像是在就过了五环之后哈，好像在六环边上啊，因为五环之歌好像是在六环边上吗？是吧？ 哎，对对对，六环边。 哦， 其实啊，就是有一条最好的路线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那个八通线嘛。 八通线啊。 城铁的八通线，对吧？城铁的八通线呢，那不叫土桥吗？哎，再往前有那么三四里路，就是我们说的张家湾的这个。古城啊。其实呢这个张家湾呢，我今天在这儿呢跟大家呢多一点分享。张家湾呢这个挺怪的。就通州啊、这个地名里边出现张家湾的呢有这么三处。这第一处呢就先说这个张家湾村。实际上这个张家湾村呢是这个张轩到了张湾以后他在那儿呢总得要驻扎。最早驻扎的地儿，这就是张家湾村。那么这村里边后来当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有讲到他这个由于运输和仓储的需要，这样呢就建了这个一些衙署， 又建了仓库 啊、 哎，这样的城里边就满了。他这后来的经济发达了，官员呢、啊、这个船夫啊、 嗯、人也多了， 商人呢都得去 啊、嗯、 这样又在张湾的南边又建了一个，又出现了一个集中的聚落。 哦， 这个呢后来呢就管他叫，为了区别这个村，管他叫张家湾镇 啊、哦、张家湾镇啊、哦 哎、张家湾呢他这一个，他是一个中心的那个村落啊， 嗯， 聚落吧，我们讲地名讲聚落、嗯、是吧？ 聚落啊，哪个聚啊？就是 聚集的 聚集的聚、哎、啊， 村落的落 啊， 成了一个就是中心的聚落。 嗯， 那么这历朝历代吧，就包括说我印象里边，比如说张家湾呢，通州啊，在这个我们1949年呢，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呢，通州有六镇，就是通州啊有六个重要的镇， 嗯， 其中张家湾就是一个重要的镇。 那您说的这个六个重要的镇，它指的是行政概念是吧？ 也是行政概念、 嗯、 更是一个经济概念， 也是经济概念啊、哎哦、 它这个六个镇呢经济相对发达，人口集中， 嗯， 商店啊什么的都比较集中， 嗯， 人口也肯定很多。 那这个张家湾镇跟您刚才说那个聚落那个概念当中，是指的张家湾村还是张家湾镇呢？ 哎，包括张家湾村，也包括张家湾镇，更包括了张家湾它所辖属的 啊、 哦，比如咱们那时候叫这个，咱们就说建国以后吧，是吧？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嗯， 哎，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我们的人民政府， 嗯， 就设在了张家湾，就是张家湾这个镇 啊、哦， 就设在这儿 啊、 哦。后来到50年代初呢，才迁到我们现在这个通州城，我们过去老说县城， 哦、 是吧？ 哦、 哎， 哦， 就是这段时间， 嗯， 这个呢，就是张家湾呢，从这个历史上它的重要性、 嗯、 啊，就是它的重要、 嗯。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国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县政府？就是通县的人民政府， 嗯， 就先设在张家湾了， 嗯， 可以显示它的政治上， 它的重要性， 它的政治上，它的经济啊，它的地理环境的重要， 嗯， 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说后来呢，以后呢，就围绕着这个张家湾村、张家湾镇，它的辖域就建立了张家湾公社，是吧？张家湾乡、张家湾镇， 嗯， 一直到现在呢，我们那儿还叫张家湾。就是它就是周边地区，它一个辖一个镇级的，这个张家湾就刚才我们说了有三个名称， 嗯， 第一个就是张家湾村，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张家湾镇、 嗯、镇， 就是那个最早的那个 最早的那 种 镇， 这、 嗯、 就是和这个张家湾村呢 相 对并 列 的， 嗯、 哎、这是一个现在呢就管它叫张家湾了， 哦、 哎、 是这么一个、 哎、就这样，就是为了区别这个村叫张家湾， 嗯， 那么说。更大的这个聚落啊，就是这个行政单位、 嗯、 就是镇级行政单位、 嗯、 叫张家湾镇， 嗯， 所以各位要到通州去的时候呢还真得注意，要不然的话你一打听张家湾可能给你指到那个别处去了， 是的，导航有时候就很费劲儿、 哎、很费劲 这种地方、 啊、给你指到别处去了 是吧、 啊、因为这个 它这个镇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这个镇的概念，它有老的概念，也有新的行政区划这个概念，是吧、 哎、对对对 啊，它之间还有这么一个从属的关系哈、啊、 哎,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对这个大家还是导航到具体的地方啊、 哎、 你比如说我从这地图上我看到啊，现在有这个通州区张家湾中学，对吧？ 对 啊，还有这个你像一些这个物流公司啊，什么这个交易市场啊，啊，还是很丰富的哈、啊。 哎， 商业街也有了。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古城是在哪里呢？ 哎，我们就要说到了，这个按照行政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张家湾村。 呵，今天 的 这个啊、 哎，行政名字啊，咱们就说张家湾村 啊。 对，但是现在那个村里边以前的房子全都拆迁了，就只剩下一个城门楼子和刚才我们出题的那个桥了， 哦、 那个萧太后桥了。 好，那咱就说说这个萧太后这桥吧。 嗯， 我看好像是张欣是到了这个萧太后桥了， 对， 是吧？ 我跟池老师去的。 行，那我们就听一听啊，当时张欣站在这个萧太后桥上啊，有没有想到当年萧太后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 心态？真的想到了。 好，我们来听听这段小采访。 这就是通运桥是吧？然后下面这河就是萧太后河。萧太后是那个戏里边那个萧太后吗？ 萧绰呀，燕。 就是那个 小名叫燕。 杨家将他们对抗的那个是吧？ 那个、 哦， 他们应该算是契丹族。 为什么这个叫萧太后桥啊？有什么 不？它这河不是萧太后河吗？ 啊，这个河为什么叫萧太后河？ 当时不就刚才我说的，它是为了这个丰富这个运河的水源，要把那个水源引运河水引过来。 是萧太后修的吗？当时 也不是，但是跟那个萧太后有关系。 哎呀，走在这样的石头上，心里其实挺百感交集的， 很有沧桑感。 嗯，踏着历史的脚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说的对，萧太后那个年代写的故事，但跟萧太后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我们辽代的这个皇室呢，是吧？他是耶律氏，是吧？他的后族啊，就是那个皇后，都是出自萧氏。实际上呢，就是在契丹族啊，就是辽国的这个朝代。有好几个萧后呢，是吧？但是我们一般的说的都是这个萧绰、 萧绰、 燕燕，是吧？ 萧燕燕， 哎，萧燕燕，是吧？ 嗯。 但是这个萧太后河呢，我们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真的呢，跟这个萧太后呢，没有抄萧太后修这个河的这个 记载是吧？ 对，但是就好多材料上都说，当时因为民间传说它是什么萧太后运粮河呀之类的。所以好多材料上都写了一些故事，说是跟萧太后有关系，是当年他开凿的。但是就是池老师他编审的那个通县地名志里面，就是对这个进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 就考证的 对 考证啊。那也就是说，好，那我们这个答案啊，这其实刚才有结果，我一看这个选项我又懵了啊，因为这名字太相近了啊。 对， 萧太后桥到底指的是哪座桥啊？可以排除永通桥了啊，就是这个通运桥、运通桥到底是哪个啊？池老师是哪个桥？ 那我们就把这个谜底揭晓吧。实际上呢，我们说的那个刚才不是说了那个张湾镇和张湾村之间，它靠什么来画的呢？就是靠那个萧太后河来画的。萧太后河呢，也就在那个张湾村那个城门的南门外。那个就是横跨着这个，通萧太后河，连着这个张湾村和张湾，就是我们说那个小聚落那个镇啊，不是大大的行政区域那个镇。那个张家湾镇连着那个的那座桥。它的官方名称。就是通运桥。 通运桥啊，那也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答案呗。 对， 但是当地人呢一般的都称它为大石桥 啊。大石桥啊， 后来呢就是有那么六七十年吧，是吧，逐渐大家又称它为萧太后桥。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官方名称是通运桥。 通运桥。 通运桥呢，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永通桥就是上次我们聊过的八里桥。 对。 其实在通州有两座古桥，就是八里桥是最古老的，这个就是学名是永通桥哈。然后其次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通运桥。 这两个是年代比较久远哈。 久远，但是八里桥岁数要比这个 还要大。 这个、 是吧， 这个大石桥，就是说那个永通桥比通运桥岁数要大160来年 对，将近160年。 好，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差不多就到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听上几句这一首《在通州》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继续来到通州张家湾，跟大家畅聊运河文化。咱们一会儿见。 从我的世界，你轻轻地路过，感动我的还有你希望的殷切，一生曲折故事里时刻都有你，连斑马线都有节奏跟着和。在通州，你牵着我的手，闪亮一生。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中国中美合拍魔幻大片《长城》啊，这个张艺谋导演的，这个当中就有那个大怪物，就叫饕餮啊。 哦， 哎，那个他们就起名叫饕餮啊。反正对这俩字 你就给公布了一种答案 啊，不是那个是电影里的，那是电影里边那么写的啊。但是不知道历史真实那饕餮到底是怎么来的哈、啊？确实我们经常说这词儿哈。过一段那个世界杯开始了，说这是球迷的一场饕餮盛宴，是吧？ 对， 哎，这样来说哈、啊，那它到底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魔兽，还是古代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还是就是形容丰盛呢？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啊！如果您答对题目啊，可以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鲁迅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以及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好，迟老师啊，我们上半段就聊到这个通运桥和永通桥啊，这两座桥都是年代久远了。那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两个桥，是什么年代形成的啊？有怎样的故事？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好，关于这个永通桥，也就是八里桥呢， 嗯， 我们上次呢已经这个说得很透了，节省点时间呢，我们今天就重点的说咱们这个通运桥了。 好。 这个通运桥呢，就是位于在张家湾那个村那个南口啊。刚才我们说了，村跟那个小聚落那个镇的那个分界那儿。 嗯 嗯，要说文艺点呢，就是明万历23年。我们要说的，大家都能够弄得明白一点呢，就是公元1605年。 嗯， 那个时候建成的。它因为跨在这个萧太后的河上，所以呢，俗称就是萧太后河。 嗯， 其实呢，没有这个石桥之前呢，是有一座木桥的。 哦， 哎，所以说后来当地人呢，就称这个木桥为大石桥， 石桥 这个称呼还是很多的。 嗯， 至于后来呢，萧太后就大家被就把这个萧太后给消费了一下啊，就把这个桥呢就给说成是萧太后桥。 嗯 嗯。 嗯， 对，我听说萧太后在那儿是有围猎的一些那个场所的。 哎，对对对， 嗯， 那也不见得是萧太后本人说是骑着马去了，是吧？他皇室嘛， 对，皇室。 辽代讲究纳波文化，是吧？ 嗯， 纳波就是见行营啊， 嗯、 见行营啊，见行宫啊，狩猎啊，是吧？ 嗯， 这个我们就刚才张琴老师呢，您给他说到了。 对，您再接着说一说、 哎、 这桥。 我们接着说这个啊，这个桥，咱们就是就这桥说桥了啊。 嗯， 这个桥呢，它是三旋。连拱平面石桥，这个旋呢，大家都知道是吧？就像我们过去啊，那个城门洞，那个叫旋是吧？砖、 哦、 给它变成那个弧形，把那个力给它分散、 嗯， 这样这个抗压力是很强的。 嗯， 我们看到古代的那个桥的那个桥洞，啊，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赵州桥， 嗯， 是吧？ 嗯、 我们以前就是前几次我们提到的永通桥， 嗯、 啊，都是这种，都是底下都是石旋， 嗯， 是吧？好的， 嗯，这个还挺美观。对， 它美观呢，炫、很美观，而且它坚固， 坚固， 它的力是分散的， 所以到今天还能存在， 哎，还能存在，对对对，这句话你总结的非常好。其实你说了美观也好，什么也好， 嗯， 最关键的就是坚固耐用， 嗯， 实用， 嗯， 这是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嗯， 桥呢，大家也知道，它有的呢是拱形桥， 嗯， 有的呢是平面桥， 平面， 像我们说的八里桥呢。它是一个，就是永通桥呢，它是拱形桥， 嗯， 就是两边桥的两端呢落差很大， 落差大， 落差很大， 嗯， 是吧？ 但 这是平面的，它相对说落差就很小 啊、 哦， 要是粗看的话呢，就看不出来那个桥中心和两边那个落差， 对、 嗯， 稍微有一点点坡度， 因为水得往下流啊，土得往下走，是吧？ 对、 嗯， 就是桥面容易保洁， 嗯 嗯, 嗯， 这个长多长呢？32米。 嗯， 这个宽度呢是8米， 嗯， 对， 比那个永通桥那个粗看好像感觉觉得它比永通桥好像还要长一点似的， 嗯， 实际上没有、 对，永通桥因为就是八里桥嘛，现在它能跑车，所以它现在已经是那个现代的路面了， 对， 但是这个通运桥哈、啊，通运桥它这个路面还是以前的那种老的石板， 对， 它地基比现在咱们的地基要低好多，而且它这个石板上有以前那个车压出来的车辙印儿，很深的。 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段都是集中在啊这个。 可以说是宋末元初啊，还有这个萧太后嘛，这是金国的事儿哈。 嗯， 哎，我们再把这个历史的指针呢往后调一调，因为我发现啊，这个张欣的材料上后边有我特别感兴趣的事儿啊，比如说啊，这样啊。先让那个陈老师给我们说说这个张家湾居然还有很多说是歌谣是吧、 哦、啊这儿来了 啊、嗯、还有他的这个很独特的是可以唱的吗啊 哎对对对 连说带唱是吧、 哦、对对对那我这嗓子怕不行了、 嗯、而且没事您像不像作品上您给我们唱个意思也行、 哎、别唱了我还是数歌谣吧 数歌谣行 歌谣、关于这个通运桥呢，我这儿找不两句，我怕他待会儿回头给忘了。 行，您说。 来得及说。 嗯， 这个桥还是很美的。它的上边呢，就是它有望柱啊，那个望柱头上都雕着狮子，是吧？ 嗯。 雕刻的狮子， 对、 那个雄狮子呢，踩的肯定是绣球；母狮子呢，它踩的是那个幼狮，是吧？ 嗯。 这个它有栏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桥的望板。望板上边的图案呢也都非常的精美。嗯，桥呢我们就补充到这儿吧。 嗯， 它呢1956年被定为通县的文物保护单位。1959年、 哦嗯、 1996年呢被定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嗯， 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嗯， 刚才张欣老师也说了，这个桥呢经过拯救如旧，恢复到了最原始的那个状态。 嗯 我回想啊，就是当年它没有拯救如旧的时候，还能就是还正常通行的时候，桥面上它也铺了那个土啊，铺了石膏啊，后来也铺了柏油、 嗯。 这个我们修整之后呢，为了显示这个古桥的那个形状，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就是恢复到了原来那个桥面。 嗯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既古朴又壮观又有沧桑感。 嗯， 是的。很有味道，这个桥。 嗯， 那您开始唱歌吧。 对， 石老师。 看来我是想把这个话题引远点 啊，您还绕不过去啊。您说说， 那我们就干脆从头说吧。 嗯， 这个我呀，很小的时候呢，是在张家湾待过那么一年，但是这一年呢也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就记住我在张家湾待过，所以呢我也就。对张家湾呢情有独钟， 嗯， 这么多年呢，也有时候，因为我曾经管过通县的化肥和农药 啊， 通县的各个村庄 啊， 就当时都叫各个公社哈， 嗯、 啊，我全去过，所以对张家湾呢，我去的次数也很多，因为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镇，重要的公社， 嗯， 这个我回想啊，还是赖不过去，我就把我那个我小时候唱的歌谣， 哎，对，挺好，我们特想听听。 张家湾待过一年啊，家里人有时候也教我张家湾的一些歌谣， 嗯， 那我今天就说一个我最熟悉的。 行，嗯， 高高山上一棵蒿，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浇，浇来浇去成棵树，树根底下搭岩桥，岩桥底下一溜沟。曲里拐弯到通州，通州的买卖真不错，烧饼果子豆汁粥。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掌声响起，确实独特啊！这个还真就得是张家湾这得有这样的， 对对对， 很独特啊！ 就是简单的，我也把这歌谣解释一下。 好，您说， 哎，在当地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提到树根底下搭岩桥吗？ 嗯，这是 当地有座有桥，有人管它叫岩桥子， 岩桥子， 岩桥子。 嗯， 但是。现在呢，大家为了易懂，就把这个词儿呢就改成了石桥。 啊、 我最早引用这个歌谣的时候呢，是我们通州小吃节。 嗯、 小吃节呢是1990年代初吧，是吧？ 嗯， 我们办的首届。后来当时领导呢就让我这个写一篇文章来介绍通州小吃，这样我就从这首歌谣谈起。就是用了这首歌谣， 嗯， 当时他们这歌谣真好听，您编的还真不错。我说这可不是编的啊，这是咱们通州的民间文化， 一直流传的啊， 哎，这是真正的流传。 嗯， 好了，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岩桥和石桥的这个区别说了一下。 嗯， 它这里边呢又引申出来了张家湾和通州城的关系。 嗯， 你看他说这个岩桥底下一溜，就是石桥底下一溜沟。这沟是哪儿啊？ 嗯， 萧台后河呀。 啊， 曲里拐弯，通过玉带河就到通州了。 到通州了。 哎， 啊、 到了通州呢，看什么呢？通州的买卖真不错， 嗯、 烧饼、 嗯、 果子、豆汁粥。 豆汁粥。 今天呢，我用一分钟吧，给大家说说这个果子。 嗯 嗯， 这个果子呢是通州特有的一种民间的小吃， 哦、 不是炸油条。 哎，不是不是，那个大家一般想象，这不就油条吗？ 油条啊， 哎， 不是， 天津那个果子是吧？ 嗯嗯， 这个果子呢是指的什么呢？有鬼，这个他要是卖的时候，吆喝就是有鬼有鬼这么吆喝。 哦、好可怕呀、 哎！ 这个 叫，哎呀，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呀？ 有鬼这事儿！ 哎，这还真是有那么个笑话 啊。 嗯，又加一分钟吧。 没事，您说。 没事， 啊、好的、 嗯。 我的一个同事吧，应该算我的叔叔辈了。他呢比我得大十几岁。 嗯， 如果在的话呢，将近九十岁了。他跟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他的一个老乡呢，就是那时候小时候学徒啊，就在通州东街学徒。三天啊，这个老他这个小孩啊，就找到这个东家，就是这个掌柜的说我不干了， 嗯， 说为什么呢？说我这三天都没敢睡觉， 嗯， 说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吗？孩子，你跟我说呀。不行啊，我一到晚上啊，越睡不着，就越听有人喊有鬼，有鬼，一直喊到天亮。我说掌柜的就笑了 啊， 这个确实啊，通州这个有鬼很怪。 晚上卖吗？ 都晚上炸呀！ 啊、 他要一般都是这样啊，盯到这个天快亮的时候、 嗯， 就该有人出来卖这油鬼了。 嗯， 卖油鬼的时候呢，他们那个道路还比较黑呢，不像现在这个灯光得照度，这个亮度很高啊。 嗯， 拖着那个油鬼，他去买一边吆喝，就是油鬼，怎么着啊？ 这把人吓着了。 哎，这个油鬼呢，我们再简单的， 嗯， 别 说 一分钟了啊，二十秒钟了，这个怎么回事呢？他特别怪，他这个有鬼啊，这个有鬼啊，他的铺子这个商店不叫有鬼，民间叫有鬼屋子、 啊、 他写的那个招牌呢叫有果铺， 有果铺、 嗯、有果铺、 啊、嗯， 然后他那个这个有鬼呢，他那个配方啊接近于咱们现在那个城里边啊卖那个豆汁胶圈的、嗯、那个胶圈的配料 啊， 但是说呢他以里边用到了明矾做固形物， 嗯， 嗯， 所以说呢大家都知道铝呢它是对人的这个脑子会有伤害， 嗯， 所以一般就不吃了。另外它这个油鬼的制作呢相对说呢， 嗯 嗯， 相对说呢、 嗯、 要费点事、 嗯、 是吧，这个后来就逐渐的不再卖了。 好， 嗯 嗯， 它这个油鬼呢只在通州这个四城的城门里边卖 啊、哦、 到了城中心那儿、嗯、也没有油鬼屋子呢，就把着这个通州这个四城。四城的城门里边， 嗯， 有那么十几家， 嗯， 哎，这个我后来在通州啊， 嗯， 饮食服务局工作是吧， 嗯， 然后很多老同志也跟我说， 嗯、 咱们通州得恢复啊。 今、 啊啊、天上午和那个谁呀、啊，和咱们那个、 嗯、 那个栏目组做节目， 嗯 还提到当年这个有鬼， 对， 嗯， 嗯 这个有鬼是哪个鬼啊？ 哎，这个鬼啊，哎，你要提到这个鬼了， 嗯， 这个鬼呢，其实呢，这个。我理解啊，它就像那个铁轨的那个鬼 啊，是那个鬼、啊。 它认为什么呢？它是像，它是两根成对儿的， 嗯， 哎，这样看着就像铁轨似的。但是我、 哦、 铁轨怎么炸呀？ 啊、 哦，所以说呢，就把它呢，就是变成了这个鬼怪的鬼。 哦， 当时通州有一段这个太平歌词， 嗯， 其中有一句话就唱到， 嗯， 油炸鬼把守在寺门口。 嗯，哦，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咱们说鬼街嘛，就是原来那个盛放熟食饭食的那种器皿，还、 啊、 不是那个，咱们 有 鬼 就是那个 就是形容它的 妖魔鬼怪的鬼吧， 啊，其实就是叫白了， 形状倒像那铁轨 啊， 啊，就是一个对它、 哎、 其实就油条似的那种形状， 但是它不是拧在一块儿的， 不是啊， 很独立的 哦。 哎呀，这个说实在，油鬼还是很好吃的。 嗯， 好了，这个我们 很有意思， 一分钟分享，现在结果是超标了，说的很多了。哎， 好， 我们还有一段张湾的歌谣。 嗯， 这段歌谣呢就更形象了，他就把这个张湾呢和通州城啊就直接连在一起了。 嗯， 这把通州城先说出来了。 好，您说。嗯， 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作桅杆，钟鼓楼的仓，玉带河的缆，铁锚烙在张家湾。 嗯， 哦， 这个又把张家湾的几个景色，几个这个当年的文物又都标出来了。 那您挨着给我们简单指明一下，这都是哪些地点啊？ 简单的说啊， 嗯， 通州这个燃灯塔大家知道了， 嗯， 不重复了， 嗯， 钟鼓楼呢，我们以前没有提到，它是在通州城的中心， 嗯， 后来在文革期间呢，很遗憾被拆掉了， 嗯 嗯， 玉带河呢，就是从通州，那大家知道现在不有玉带河大街， 嗯， 还是沿着玉带河的河道， 嗯， 然后到通州城里有玉带河东街和玉带河西街， 嗯， 这个呢就是当年的玉带河的河道， 嗯 嗯，最后 那个 铁锚 是什么呢？铁锚在张湾呢，最早有个寺庙，它叫铁牛寺，有 铁 牛能镇水， 嗯啊。 后来呢，就把这个铁牛给融化了。 啊，人们就觉得太干脆镇水，直接镇个铁锚了，然后就把铁牛融化了， 啊， 变成了铁锚， 哎， 供在寺里。 铁锚是吧？ 嗯 有人说2米3，有人说1米8，反正这个铁锚是够大，对吧？ 嗯。 哎，但是后来这个铁锚也好，铁锚寺也好，都没有保留。 嗯。 哎，那我们就看出来了，他把这个张湾和通州城呢，就完整的结合在一起。 对，其实池老师刚才提到吃啊，提到张湾这些地，它的这个地方的寺庙之类的，这些都代表了张家湾它当时的一种繁华。而且曹雪芹当年他们家在张家湾也是有当铺的，这个曹雪芹他家有当铺这事儿，在有一个叫王子夫的作家，他写的《运河三部曲》里面有一部小说叫《漕运古镇》。这个漕运古镇整个的都是写的张家湾的事儿，里面就关于曹雪芹的故事，它是结合着一些历史，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演绎， 嗯，说这个 有意思的。 曹雪芹其实跟张家湾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在这个江宁织造署，就是之前是特别这个家道繁华的这么一段生活，是吧？ 是。 然后呢他父亲罢官，然后这个还经历了什么抄家，是吧？然后他们就金陵取道扬州，经运河而入都，这样一个过程呢，其实入都那就是在张家湾登的路，是吧？ 对， 就是这个地方哈。 然后他就是从张家湾下船以后，就在他那个当铺，当时那个当铺好像是他舅舅在经营着， 哦， 就在那当铺那儿住了， 就投奔他舅舅来了，等于是，是吧？ 对对， 看他舅舅 啊。好吧，那更多关于这个曹雪芹这跟张家湾的故事，我们今天没空讲了，赶紧先把我们这个饕餮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给我们公布一下吧。 饕餮这个是多选题。除了不是一种食物以外，其他的那个一种魔兽，古代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和形容丰盛，这三个答案都是对的。 嗯， 其实为什么会提到饕餮，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运通桥上面， 嗯， 也有饕餮这样的一个纹饰。 哦， 嗯， 上面就是饕餮是吧？ 嗯，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池老师啊，也谢谢张鑫。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请二位，我们继续来畅聊咱们运河文化的故事，好吗？嗯， 好， 好， 谢谢大家。 哎，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个长城的推广曲，就叫《饕餮》好。 好， 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赵亮，咱们明天再见。 巨浪睁开眼，一颗箭一丝箭的心向我召唤，绚烂凝结了时代的情怀，沉默是无言的醒来像这谎言。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老朋友志勇。志勇你好。 李想老师好，所有这个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志勇是要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直来给各位分享酒的，而今天这档节目是特别节目，就是美拉图和北广购物合作一年的时间。 是的， 那在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备受整个北京地区这个酒友的热爱，然后呢对我们的酒是备受好评，所以在这一档我直接这样开门见山，如果你平时时间段去订的话，就是6支，可能1支200块，你今天2支的价格买一箱， 399 啊， 平时一箱酒是我们给大家的常规的力度， 没错， 全年可以订。